今日嘅读经文咧就喺箴言十三章二十节，都系好同呢个智慧人啊、愚昧人都好有关系。呢一排我哋都系讲呢啲嘅题目吓。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咁我哋今日咧好高兴咧，我哋请到杨柏满牧师喺我哋当中去正道。佢今日要正道嘅题目系朋友灵友，将时间交俾杨柏满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非常之感恩是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说话，亦都是为恩福家感恩。刚才听到你们有牧者，你们亦都很愿意是一同的，是去成长和牧者同行，这个是非常之难得的。我今天呢就想用箴言的说话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的主题，就是朋友灵友。朋友是什么呢？在英国呢曾经有人呢试过呢登报纸，就征求这个朋友的定义，并且呢是有奖金的。最后呢选出来那个的朋友的定义呢，就是朋友就是当所有的人离开了却仍然跟你在一起的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朋友呢就是用爱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人。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身边的朋友的关系是跟你用什么来维系的呢？是不是相同的嗜好呢？或者是不是金钱呢？甚至是不是只不过是飲食的朋友呢？今日让我们在圣经的说话来寻找这个的答案。让我们再一次讲道之先，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将智慧的言语赐下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不单止能够可以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去选择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自己更加能够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的良友、灵友。求主你是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存着个战战兢兢的心，因为主你的话语是几咁的珍贵，几咁的浩瀚，是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求主你的灵就引导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你一定有朋友啦，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心的朋友呢？知心的朋友就是那些能够跟你一起分享，你有心事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讲，你甚至心里面的秘密都可以跟他们分享的。或者你会听过相识满天下，知己能几人。又或者呢有一句说话呢，就是人生得一知己呢就死而无憾。所以知心的朋友呢是难得的一份礼物，而这份礼物在我们来讲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朋友可以分两种，一种呢就叫做损友，一种呢就是良友。箴言的十三章二十节，刚才呢主席都跟我们读了的了，与智慧人同行的就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为友的就必受亏损。其实使徒保罗呢他都在这个题目上面呢他都有给过我们提醒的。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三十三节那里讲，他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朋友是会败坏品德的。所以交友之道呢第一个的抉择就是要离开损友。美国有一个的牧师他就讲述他的仔读高中的时候是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呢是两个都很喜欢音乐的。咁佢哋又一齐玩音乐，亦都有相同嘅嗜好，好多时候咧都会喺埋一齐，就差唔多可以讲话形影不离咁样。 但个牧师就发觉咧，呢段友谊咧就好明显咁样咧，系影响紧佢个仔。个牧师形容佢嘅儿子喺呢段时间咧，佢系 wild 吓，系好狂野嘅啊，可能就系因为佢身边呢一个好朋友嘅缘故吓啊，佢唔知道应该点做，佢就为个仔咧系去祈祷，感谢主啊，佢个仔终于发觉咧啊，呢一段嘅友谊对佢嘅成长咧啊，真系造成一啲唔好嘅影响，于是佢就下定决心。对佢朋友讲，佢话：请你唔好再去我屋企啦，亦都唔好再打电话俾我，我哋唔能够再做朋友。嗱，呢个系一个相当唔容易做嘅决定啊！但系啊，佢就知道，如果佢要过一个荣耀神嘅生命嘅时候咧，佢系冇其他办法。咁好多年后咧，这个牧师嘅仔自己咧都成为一位嘅牧者，佢都成为牧师。咁有一次咧，佢讲完道之后咧，就有一个人走上嚟就同佢握手。啊，佢觉得呢个人好面善，好似好熟口面咁样，又唔记得咧喺边度咧见过佢。啊，终于咧呢个人就话：啊，佢话啊，我就系你主动同我断绝咗关系啊嗰、那个高中时候嗰个嘅朋友。这个人就跟他说，他说 Pastor Andy， 他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跟我做朋友，当时他说现在呢我信了耶稣，我是很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呢就是 Pastor Andy Stanley， 他就是一个牧者，在美国呢现在呢是牧会，就是超过呢几万人的一间的教会。交友之道刚才讲过，第一个的抉择就是要离开损友。但是损友有些什么的特征的呢？如果他能够在额头上面写了几个字说我是损友，那就容易认啦。他们不会的。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去寻找这些损友的特征。第一，箴言二十章十九节那里说，到处搬弄是非的，泄露秘密，口无遮拦，或者亦做好说闲言的，就不可与他结交。损友就是那些搬弄是非、口沫遮拦的人。听到这里呢，或者有人有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就在这里想，唉，好彩我不是这样啫，好彩我不是别人的损友啫。但或者我们都停一停想一想，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不自觉这样是有呢啲损友嘅特征咧，不自觉咁样，我哋会搬弄是非，甚至泄露别人嘅秘密咧。当朋友同你分享一个秘密嘅时候，你会唔会就攞咗去你嘅小组嗰度啊？我哋为你代祷咁，然之后就喺小组组员里边咧就讲咗呢个秘密出嚟。又或者朋友同你有唔同嘅意见，你又会不会去拉拢其他人呢，去企喺你嗰边。当你复述你朋友嘅意见嘅时候，你又有冇可能係会加咗一啲嘢，或者减少一啲嘢，以至到佢所讲嘅你朋友所讲嘅係被你係扭曲咗呢？我哋求神怜悯我哋，唔好成为一个搬弄是非引起纷争嘅人。损友的另外一个的特征呢，就记载在箴言的二十二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那里就讲到，容易发怒的人不要与他为友，脾气暴躁的人不要与他来往，免得你效法他的行径， 自己就陷在网络里。一个人在怒气之下呢，是好容易是会做错事的。所以圣经就提醒我们啊，不要跟这些好脾气暴躁好容易发怒的人做朋友，不要跟他们往来，免得我们自己是受亏损。箴言其实呢还有很多是关于这个损友的特征的。例如呢是讲大话啦，自夸啦，骄傲啦，作恶啦，甚至呢是懒惰啦等等。不知道呢你身边的朋友又有没有这一些的特征呢？如果有的话，那你就要做一个正确的抉择，你就要离开损友。交友之道第一个的抉择就是离开损友，而第二个抉择呢就是结交良友。这个就是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那个的意思。中国人也有一句说话呢，就是说我们是近朱者赤嘛。良友又会怎样去对待你呢？良友又会有些什么的特征呢？首先呢，他是会劝勉你的。箴言的27章第9节那里就说，膏油和香料使人心畅快，朋友真诚的劝勉也使人觉得甘甜。良友是会劝勉你，但是不单止是 劝勉，良友亦都会呢是责备你的。箴言的27章第5和第6节那里就讲到，坦白的责备胜过暗中的爱，爱你的人家的创伤是出于忠诚，恨你的人却与你连连亲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从来都不会指出你错处的朋友呢？就算你真的犯了错，他都不会指出你的错处的。并且他只不过说，如果你这样做呢，这个是不是错呢？这个都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的。友谊的珍贵是在于是愿意责备，但圣经亦都话俾我哋听，责备咧系要出自忠诚，亦都系要以爱心系做出发点嘅。良友仲有啲乜嘢嘅特征呢？良友系嗰啲能够同你患难与共嘅人。箴言17章17节嗰度就话，朋友常显爱心，兄弟为患难而生。良友亦都是一个能够建立你的人。27章的17节那里就讲到，铁磨铁就磨得锋利，朋友互相切磋，才智也变得敏锐。所以良友呢是会磨练你，是会挑战你，令到你成为一个是更加成熟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交朋友的经验是怎样的呢？你的身边又有没有一些能够劝勉你、责备你、建立你、同你患难与共的朋友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朋友就是以爱和别人是维系关系的人。所以呢，你的配偶可以是你的朋友，你的兄弟姊妹、你的家人亦都可以是你的朋友。那个大前提呢，就是你们是以爱来维系你们的关系。而爱其中一个的很重要的基础呢，就是完全的接纳。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是会完全去接纳他的。在越战期间，美国的东岸呢，有一家人，他的电话呢就响起来。听电话一个妈妈 就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原来跟他失去了联络，他的儿子去了打仗，去了从军，失去了联络一段的时间，是打电话回来给他，说他现在正在在归家的途中，已经是安全是到达了西岸了，他家就在东岸。那个仔就跟妈妈说，他说，妈咪，我想带一位亲密的战友回家，他受了重伤，现在只是剩下一只眼、一只手和一只脚，我希望他能够跟我们同住。那他妈妈就答他，他说，哦，好啊，那他一定是一个很勇敢的战士了，我们欢迎他在屋企在我哋屋企住一段嘅时间。个仔就话：，妈咪，我希望佢同我哋长住。佢妈咪就谂咗一阵，犹豫咗一阵，咁就话：，咁都好啦。六个月够唔够啊？如果唔够嘅话，不如一年啦。咁佢个仔又是话：，佢话，不是六个月，不是一年，我希望他是长期在我们家住。他真的很需要我们，因为他只是得一只眼、一只手和一只脚。他的处境是很凄凉。他妈妈开始呢就没什么耐性了。那就跟个仔说，他说，仔，你经历过打仗，可能呢情绪呢是会有一些波动。但你要现实一啲，你嘅朋友系会拖累你，成为你全家嘅一个嘅担子嘅。唔好咁感情用事啦，你都系理智啲好啲。喺嗰个时候咧，个电话突然之间咧就笃咁样就断咗线。到第二日，个妈妈咧就接咗一封嘅电报，就话佢个仔喺西岸嘅一间酒店嗰度跳楼死咗。当佢领尸嘅时候，佢真係痛不欲生，眼泪係咁流出嚟。因为嗰个剩低一隻眼、一隻手同一隻脚嘅就係佢嘅儿子。弟兄姊妹，当你接纳你身边嘅人嘅时候，係一个有条件嘅接纳啊，亦或是一个完全的接纳呢？耶稣基督福音的荣耀就在于耶稣他是无条件地去接纳罪人，而他完全的接纳就成为我们是接纳其他人的榜样。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爱的基础就是完全的接纳。交友之道是在乎离开损友，结交良友，亦都在乎呢是寻找灵友。什么是灵友呢？灵友就是那些能够将你带到去神嗰度，鼓励你去倚靠神、跟随神，喺属灵嘅路上咧，系同你结伴同行嘅人。圣经里边最为人熟悉嘅灵友嘅榜样咧，就系约拿单同埋大卫。约拿单同埋大卫，佢哋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是在大卫杀死了巨人哥利亚之后，约拿丹他在他爸爸扫罗的身边，就听到扫罗问大卫一些的问题，又听到大卫怎样回答他。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一节那里就是这样说，他说，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心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 爱自己的性命。嗱，心相契合啊，呢一个嘅词语咧，啊，英文嘅翻译咧就系 become one in spirit， 即系灵里边嘅合一。其实契合呢个字咧，就代表啊两样本质相同嘅嘢系结连埋喺埋一齐。而在约拿丹和大卫他们之间、啊、这样本质相同的东西就是他们对神那个的信心和对神那个的爱，而驱使了他们呢是成为灵友，在灵里面呢是能够合一。圣经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他们两个就在神面前立约，去表达他们彼此委身，彼此是分享生命。撒母耳记上的23章就记载了大卫，他当时他是被扫罗追杀，他不断地是逃亡，是处于一个极度沮丧的时刻。而约拿丹呢就冒险去慰问他，两个人之间那个灵友的关系呢是表现得更加清楚。撒母耳记上的23:16那里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在大卫他很沮丧、很失意、不断在度逃亡、在度逃命的时刻，约拿丹就去慰问大卫。但是约拿丹他不是用他讲一些的、很美丽的前景去安慰大卫，没事的，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翻的。我爸爸是不会杀到你的。约拿丹不是这样，约拿丹亦都不是鼓励大卫去做一些更加大更加轰烈的事。约拿丹只不过是怎么做呢？这次经文讲得很清楚，他就是使大卫倚靠神得以坚固。约拿丹令到大卫将注意力呢是重新集中在神的身上，不是看敌人，不是看环境，而只不过单单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不要看小两个人他们这一次的最后的会面，因为他正正就是标志着大卫他生命里面一个的转捩点。我们再读下去，去到撒母耳记上30的时候，我们就见到大卫在另外一个很危险的环境当中，其他他身边的人都很惊慌很惊惶，都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圣经是怎样形容大卫呢？圣经就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今天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些是正在受苦，正在是很沮丧、甚至是对神失望的朋友呢？你能不能够好像约拿丹那样，使他在神里面是得着力量，在神里面是得着坚固，让他是越来越依靠神，而不是越来越依靠你呢？约拿丹给我们一个是非常之好的榜样。大德生是将福音带去中国，而大德生23的时候，他在中国是宣教接近2年，他遇上他人生的低谷，他的差会取消了对他的支持。他在英国的女朋友写信给他，说不再爱他，而 英国嘅领事馆咧又下令咧系禁止戴德生咧喺中国一个唔开放嘅城市嗰度去传福音。当时戴德生系非常之沮丧，佢写信俾佢妈妈，佢话：我真系伤心到要死，我真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就喺呢个时候，上帝就赐俾戴德生一个比佢大20岁嘅灵友，系一个敬畏神嘅苏格兰籍嘅宣教士，佢叫做 William Burns 或者亦做宾威廉啦。佢意识到戴德生嗰个火热嘅心，就鼓励佢喺主里边咧系平静安稳，信靠神嘅慈爱引导，信靠神系会供应。佢哋两个系一齐嘅去旅行报道，一齐嘅系去祈祷，总共有7个月咁耐嘅时间。喺呢7个月，喺戴德生生命当中系留下咗一个唔可以磨灭嘅印记。神藉着宾威廉呢个嘅灵友，使到戴德生对神系更加坚固，更加信靠。我哋唔会去猜测去估下，如果冇宾威廉，戴德生嘅事工会唔会有今日嗰种嘅影响力？正如我哋唔会去估，如果冇约拿单，会唔会有一个好似圣经记载一个咁成熟咁果断做咁多大事嘅大卫王？灵友是神所赐的礼物。而传道书4:9-10都提醒我们，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来，这人就有祸了。弟兄姊妹，我盼望我哋身边都有能够扶我哋起身嘅朋友，我哋自己亦都能够成为扶起别人嘅朋友。当我哋身边嘅人系失望、系沮丧、系对神冇信心嘅时候，我哋就扶佢一把，让他能够在神里面是重新得力，再次如鹰展翅上腾。在约翰福音15章这个13-15节那里他是这样讲的这个是耶稣的说话：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觉得会不会觉得兴奋，神的儿子竟然是邀请我们做他的朋友。如果我们看回上文下理，耶稣和那些门徒说，他说以后我不再叫你们做仆人，我叫你们是做朋友。但是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带有一个的条件的。我们做耶稣的朋友带有一个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在14节那里说，就是我们要遵行耶稣所吩咐的。那你就会问了，怎样才叫做遵行耶稣的吩咐呢？是不是说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说话我们都要遵行？如果我们去看上文下理，即是约翰福音15章，我们由12节那里一路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12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耶稣叫门徒 遵行他的吩咐，这个吩咐就是要彼此相爱那个的吩咐。当我们愿意去遵行耶稣这个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时候，耶稣就是我们的朋友和灵友。所以或者今天有人会说，我连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更加不要说、我找到灵友了。如果你真的这样想，我想讲一个好消息给你听，就是你至少已经有一个朋友和灵友。这个是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而当你是愿意跟耶稣是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这样你就能够成为耶稣的朋友和灵友，或者调翻转来讲，耶稣就能够成为你的朋友和灵友。但你是要付上时间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谷中百合花这一首的诗歌。里面呢有一部分的歌词呢就是这样讲。他说，因主耶稣是我良友，有主圣德万有。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灵友。因主是谷中百合花，我唯一需要他。弟兄姊妹，今日你同耶稣嘅关系系点样嘅呢？如果你话耶稣真系你嘅灵友嘅话，咁你系要付上时间去培育呢一种灵友嘅亲密嘅关系。寻找良友同埋灵友咧，系需要付代价，是需要开放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勇敢地去爱。所以在某程度来说呢，是一个冒险来的。因为你开放了生命，你去爱某一个人，那个人也都未必是能够成为你的灵友。所以这个是一个的冒险。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冒险是值得的。正如一开始我讲箴言13章的20节嗰度讲，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你愿唔愿意付上代价，开放生命去寻找你身边的智慧人，你寻找你身边的灵友呢？你愿唔愿意咁样做呢？而家就是你行动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赐下的时候，而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愿意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就说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真的很愿意同你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求主你是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有主你陪伴我们，我们身边也都有良友，有灵友去陪伴我们，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求你帮助，求你加力，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